愿安慰、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今天是好牧人主日，在教会里每年复活节起第四主日就是好牧人主日。你今天如果在注意听我们每一段圣经经文还有我们的共祷文，你一定有注意到这个好牧人的题目。谁是我们的好牧人呢？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的好牧人耶稣做什么呢？他为我们羊舍命。今天我们的入坛词一开始就引用耶稣自己的话，从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并且我为羊舍命。我们的好牧人很有意思，是一位很有意思的牧人。他为我们他的羊舍他的命。是的，他又是牧人，又是为我们被杀的羔羊。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从启示录第七章说：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很有意思，一只羔羊会牧养羊群，他如何牧养他们，如何牧养我们呢？他最重要所做的就是他流出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的书信经文也说，在天堂的人都穿了白衣或者白袍，他们怎么有白袍呢？经文说是羔羊的血把那些衣裳洗白了，耶稣所流的血给他们洗净了。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经文从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好牧人耶稣如何把他的羊群买来。他怎么做呢？经文说他用他自己的血把他们买来。我们的好牧人真是爱我们，他为我们羊舍了他的命。他这样做就洗净了我们的罪，也使我们成为他的羊。接下来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从约翰福音第十章就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是好美的应许。我们的好牧人耶稣真的是照顾我们他的羊，他照顾我们到底了，他赐给我们永生，并且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他的手里夺去，阿们。所以今天是好牧人主日，我们的经文都在谈我们这位又是牧人又是为我们被杀的羔羊，但是我们的经文也讲很多关于其他的牧人，或许我们可以把他们叫做小牧人。这批牧人是在好牧人之下，他们就是牧师。我们的入坛词提到一个小牧人，就是大卫王。那段经文从诗篇第七十八篇说：上帝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大体上大卫是一位好的小牧人。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反而提到一批不好的小牧人，那批人就是耶稣当时的犹太宗教领导人，包括法利赛人。他们是小牧人，他们的责任就是要牧养上帝的羊群，但是他们失败的很厉害。 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好牧人。因此耶稣说，他们虽然应该是上帝羊群的牧人，但是他们自己都不是耶稣的羊，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所以他们不是牧人，他们反而是贼，是强盗，好可怕。所以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给我们一个非常不好小牧人的例子。最后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经文从使徒行传都在谈小牧人和小牧人的责任。在这段，那位牧师使徒保罗在跟以弗所教会的牧师谈他自己如何一直做一个牧师，一个小牧人。保罗也教导他们，他们应该如何做。先听一下保罗说他当小牧人所做的是什么，请听。他说他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接下来保罗继续说，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就是要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若做个总结，保罗主要所做的是什么呢？他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这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其他的地方，保罗强调他所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保罗要他的对象看着耶稣基督，这是重点。一位好的小牧人就是要做施洗约翰所做的。约翰叫人看耶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叫自己的门徒要看耶稣，约翰不要他们看他自己，他们要看，要信，要跟随耶稣才对。一位不好的小牧人就不是这样做。最不好、最离谱的小牧人要你们注重他们自己，他们多么厉害，他们多么会讲道，多么会医治人，多么会怎么样。那么这些牧人是比较容易看出来是不好的，但是的确有这样的人，并且很多人会跟从他们。但是不好的小牧人也有另外一个对象，他们会叫人看的，而且是蛮普遍的。这些牧人会叫你看，叫你注重你自己。他们会一直告诉你很多方法，很多秘诀，很多教导，让你日子可以过得好一点。他们叫你要做些什么，可以蒙上帝的喜悦，可以蒙上帝的祝福。他们一直给你很多律法，给你很多教导，如何过你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我们当牧师应该给基督徒一些生活的指引。是的，圣经都有这些，譬如在书信里面，但是这些不是最重要的。牧师最重要要做的就是给我们耶稣，他的赦免和救赎，被杀的羔羊，给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换句话，我们最需要的不是一位当作我们榜样的耶稣，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位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罪的耶稣。你如果认为你已经不太需要这样的耶稣，那么你就太骄傲了。你想要的牧师、想要的耶稣很像就是一位很像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一直给百姓律法，他们一直叫百姓要做什么。你自己也是像法利赛人，你跟他们一样很骄傲地以为你不需要耶稣，因为耶稣一直说他要赦免你的罪。但是你已经，你认为你已经超过这些，你觉得你已经不太需要这样的耶稣， 耶稣只要告诉你要做的是什么就好了。那么当耶稣当耶稣还是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他讲这个律法的时候，主要是因为他要我们看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做不到，因此需要耶稣救赎我们，需要耶稣赦免我们的罪。在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里，耶稣就讲一句可以是律法，但是也可以是福音。耶稣说在第二十七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着我。先从律法的角度，我们要常常听耶稣的声音，我们也要跟随他。是的，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如何听耶稣的声音呢？我们就常常每天看圣经，因为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接下来我们如何跟随耶稣呢？如果光看约翰福音的话，耶稣在里面好几个地方都说我们应该跟随他，应该效法他。比如在第十三章，耶稣这样告诉他的门徒，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我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们应该彼此服侍，我们要好好的关心帮助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提到这个，所以我们要常常看圣经，也要常常服侍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做的怎么样呢？我们都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关于彼此关心，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有时候弟兄姐妹们之间会分享代祷的事项，就是别人可以如何为你祷告。或许我们那天听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会为他祷告，但是那第一次祷告之后，我们常常忘光了我们弟兄或姐妹的需要，我们不为他们祷告，之后我们也没有问他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因此当耶稣说他的羊听他的声音也跟着他的时候，我们如果诚实的话，我们应该回应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做。这是那句话的律法的解释。福音的解释呢，耶稣说他的羊听他的声音也跟着他。我们可以回答说，是的，这是一个事实。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都听到了耶稣的声音，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赦免你们的罪。我们也真的跟随他，将来也会跟随他。在同样我们刚刚看到的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耶稣不仅说我们要跟随他，要彼此洗脚，彼此服侍，彼此相爱，他也说了另外一句，他告诉他的门徒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耶稣要去哪里呢？他要去十字架受苦受死，然后他会复活升天，回到他的父那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也告诉我们，我们也会跟着他去。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是福音。虽然我们没有好好的效法耶稣，没有好好的过基督徒的生活，但是耶稣说我们在这世界上受苦之后，这也是跟随耶稣的一部分，我们会继续跟随他到他父那里。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怎么还是会这样子得天堂的荣耀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好牧人耶稣为我们迷失的羊舍了他的命，他代替我们受我们应该受的惩罚。因为上帝借着洗礼，借着他的道，使我们与耶稣连接了，就是使我们相信他。我们现在不仅是不用受惩罚，上帝还算我们是完全完美的。耶稣的完美，耶稣如何完整地服侍别人，上帝现在算我们也是这样子。因此我们会跟随耶稣一直到天堂去。今天是好牧人主日，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为我们羊舍命，他认识我们，他按着我们的名叫我们，我们听他的声音，我们跟随他。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